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啊，这是我们第四季的第六集。那这个 My Audio Cast 已经正式的不能登录了，也不能上传节目了，所以我们上一集就没有上传到 My Audio Cast。 对， 然后我们的导师 Ray 的网站呢也即将要上线了，他最近都在进行一连串的测试。希杰，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呢？ 有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你好像有点无精打采， 因为我已经感冒了好几天了，也超过一个礼拜都还没好。 所以我们刚才是决定在第五集的第六集的，好，等一下好，所以我们刚才决定在第六集的第一段呢来聊一聊健康的重要性。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你最近的心得和感想呢？ 我最近有一个，就是因为感冒很久，我就想到说，跟感冒前的我比起来，那个心境的差异很大。感冒前的我每天呢，都非常热血的去做我的副业的东西。但当我开始生病之后，什么事突然都不想做了。下班我宁愿坐在那边发呆看 PTT 看新闻，我也不愿意去做比较需要脑力的动作。 那 我 就会想说， 对，我就觉得说，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健康的心理，你才会想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说，你感冒的状况已经维持多久了呢？ 已经，我从上礼拜六开始感冒了。对。 今天是礼拜三了。这个在这中间，你有跟我们的好伙伴 Peter 对 碰面吗？那 有， 但是你抱着 感冒， 你抱着这个生病的身躯，有影响到你们的互动吗？ 有，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好在我算是第二次严重的时候见面的，也是咳得蛮凶的一个时候，然后刚好遇到他，一讲话就会想咳嗽嘛，所以我那天话其实还蛮少的， 但是那个我们的同事一个女生，就跟 Peter 聊得蛮愉快的吧， 就变成是我同事帮忙代替我跟 Peter 你看我现在就想咳，代替我跟 Peter 聊。对， 这段我不会把它剪掉，就让咳嗽声自然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我最近其实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并不是感冒的那一种。对，我上周日的时候跑去跟老同学打篮球，那对手是一群高中生。在练习的时候呢，我们表现的都非常的好，怎么投怎么进，高中生被我们垫得屁滚尿流。在正式开打之后呢，我们就被高中生垫得屁滚尿流，然后在一个防守的动作之中，我闪到了腰，而且是严重的闪到了腰，到现在已经过了10天了，我的腰还在痛，非常非常的痛，痛到就是跟你的状态有点像。当我没有正经 事，什么事都不想做， 什么事都不想做，就只想坐着或躺着，然后一动也不动，因为一动就会很痛，非常痛，所以我就会瞧好一个姿势之后，就以那个姿势，就算看着天花板，我也觉得这样最舒服。 对，我可以插个话吗？ 好， 我已经大概好几年没有去登录我的 PTT 账号了，但是呢，因为真的太无聊，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你知道我做了哪些事情吗？我就是不愿意去做真心事。我看了 PTT， 很久没看八卦版，它会上瘾的，然后看，然后我还看了异形。1到4集我都再把它 review 了一次，然后因为还是太无聊，你知道我还做了什么事吗？我去 YouTube 搜寻 人家玩那个刺客联盟 哦， 刺客联盟， 刺客联盟 那个他最新的那个法国大革命，还有一个那个英国的，忘记叫什么了， 嗯， 就是看人家把他从头玩到尾，看，嗯、就是宁愿去干这种事，也不愿意去找个正经事去干。 但是这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事啊。 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节目不是，我说对普罗大众来说，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最重要的事、啊。嗯， 可以点解一下。 好、哦，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其实有一些话题我们并不会去碰。就像我们在录这一集的节目之前，我有跟你讨论一下 Peter 给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两个的共同的个性认为那些东西是不适合碰的。但是那些话题、那些主题其实是很有包含争议性啦，或者是娱乐性啦等等的。 嗯， 那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其实现在的人呢，他追求的就是一个快速、及时又有趣的一个资讯。那这个 PTT 呢，或者是你之前提到的这个一拳超人啦，或者是你说的异形一到四集啦，或者是看别人如何玩刺客联盟，我觉得都具备了这些娱乐性、轻松性，就是单纯的，它可能没有什么营养，但可以带给人们疗愈的效果。 对，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压力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对现在这个处于高度压力的这些上班族这些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第一段呢，大概就先讲到这里。第二段我们要介绍什么？ 我们要介绍张荣发。 好，张荣发老先生呢，在1月20号的时候不幸的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第二段的时候会来聊一聊张荣发先生的英雄旅程。好，那我们第二段回来的时候再聊。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已经离题很久了。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叫《英雄旅程》嘛。那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聊《英雄旅程》了哈。 嗯， 前面几集都在闲聊。那今天希杰的状况依然不是很好，是吗？ 对，对啊，嗯。 所以说今天我们聊张荣发，可能我的声音会多一点。那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觉得想念希姐的话，我们就祈求她的身体可以赶快好起来。还是我们现在就这个让大家可以为希姐祷告30秒。 现在大家在祷告吗？ 等一下我会把30秒的空档剪进去。好，然后张荣发先生呢，他其实是相当符合英雄旅程的事迹的， 嗯， 我觉得很值得一谈了。他17岁的时候呢，就到日本的一个船公司去做事情，然后就一做就做了15年，最后还当到了大副。然后呢33岁嘛，大概32、3岁的时候才决定要创业，然后就创立了这个长龙海运。那又过了17年呢，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货柜船队。那当然他之后生意就非常的好啊，然后生意做很大，所以他就赚了十几亿的美金啊。你可以想象十几亿的台币， 嗯， 再换算成美金要怎么花， 真的不知道，给小孩吧。 给小孩，可是他今天的新闻是说他不会把他的遗产留给他的小孩。 嘴巴上都是这样讲， 我觉得可能嘴巴上是这样讲，但是他会留其他的资产给他的小孩吧。 对啊， 或者是人脉啦，或者是一些机会啦等等的。好，那他其实06年的时候还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哦，他把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大楼买下来，然后改装成海事博物馆。我觉得是蛮疯狂的，那个花了23亿台币。感觉他在花23亿台币的时候，对他来说好像就是花2300块的那种感觉。诶，2300块买个那个国民党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大楼好了。你最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呢？ 最近吗？ MacBook、 啊，你买了 MacBook？ 对啊。 哦，其实我知道了，我只是就是想象一下听众听到之后哦，希姐买了 MacBook、那你有觉得很值得吗？ 一开始觉得很值得，我最近变得比较少用它了。 哦，好， 最近因为什么都事都不想做，所以连它都没在碰了。 已经久病厌世到这种程度。 对对对， 其实生病真的是蛮痛苦。张荣发呢，在我2007年即将要升研究所的那段期间呢，他有做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他想要引进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是学辐射防护的，那特别是在这个放射医学的部分呢，我略有琢磨，略懂略懂。那张荣发这位这个算是英雄吧，毕竟今天我们要介绍他嘛。诶，他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就希望花60到100亿的台币呢，去引进一种叫做重离子治疗的一种医疗方式。那这重离子的治疗方式呢，可以治疗癌症哦。可是呢，这个台湾呢比较保守，认为他的基金会，就是张荣发的这个基金会呢，并没有自己设立医院，所以最后呢就没有去让他这个资格去符合，就认为他资格不符了。然后张荣发就很生气，他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呢，谁都有可能会得癌症，那这些阻挡这个医疗计划的这些官员呢，上帝会惩罚他们，这些人都会得癌症。 好重的话。 我觉得这个老先生讲这话稍微有点重了。可是这是不是在跟一个旧思维、旧的想法、保守的思维去做宣战？诶，他其实这位老先生那时候已经80岁了，2007、08年的时候已经80岁了。可是他一直认为要迈向新的科技，迈向新的发展。可是政府却比较保守，认为他的资格不符。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吗？ 我最近也有一种感觉，觉得中华民国政府好像很多东西保护，它是出于保护人民的那个利益，然后去定这个规矩。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规矩定的越多越绑手绑脚，不利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因为你有一个人可能他想要创新做什么，就他政府规定你说要什么执照之类的，然后就会变成是他变得还得花功夫去考这些执照，获取的这些执照， 变得绑手绑脚的， 就绑手绑脚，绑脚。对， 其实，在那个我们之前听的一些节目里面，都可以了解到中国啊的一些伟大的创业家呢，他其实就是去做一些政府没有说不能做的事情。政府没有说能做，但是他也没有说不能做。然后这些中国的创业家呢，就跑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政府才发现，哎，这个居然可以赚钱哎，那你们就继续做吧。所以哎，我觉得中国相对来说，好像是共产社会，好像比较保守，但另外一方面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保守。那像台湾其实有很多政策的确也都怪怪的，比如说 22K 的政策本来是要保护年轻人嘛， 对， 哎，就补助一些这个公司啊去有多一点的钱去发给员工，就补助 22K， 结果最后那个公司就只发 22K 给员工，就是他完全拿政府的补助，也就只发政府的补助给这个聘用的员工。我是觉得或许政府有时候的确是太保守了。那这个张荣发老先生，他在80岁的时候还愿意去冲撞台湾现有的体制，而且还讲了这么重的话， 我觉得也不亏是创业家啦，能够创业的人可能都有一些激进的做法和想法吧。好，那我们第二段就先聊到这， 好， 第三段再回来。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哦，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长龙集团的总裁张龙发啊，他在1月20号的时候呢，不幸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人世。他当然对台湾有非常多的贡献啦，在海运上面啦。那这个八年前，他想要引进这个重离子的治疗啊。那刚才希杰呢，在广告的期间有问我说，他好像有点意气用事齁，就是生个气就不做了。如果他不意气用事的话，他继续做搞不好还是做了起来。如果他不要坚持说让自己的基金会来做的话，可能还是可以做了起来哦。 那然后你给我的答案是什么 啊？然后呢，我给你的答案是，或许他也他也知道这个很难做吧。像台湾有三个人呢在做这种重离子治疗中心。那 张龙发起重离子。 重粒子，不好意思，发音比较不准。重粒子的治疗中心，这个重粒子呢有好几种，例如说，这个硬科学时间来咯，硬科学的时间来咯，大家要把声音开大一点。好，重粒子呢，像质子就是一种重粒子，因为它毕竟有质量嘛，它跟电子不一样，它的质量呢是电子的1800多倍。那这个氦的原子核就是阿法粒子呢，也是一种重粒子。对，那这个郭台铭呢跟这个长庚集团早年这个王老先生，他们都想要做这个质子治疗中心，也是重粒子的治疗中心。那张龙发就想要挑战，他说我质子不够看，质子这么轻，我要做更重的所以他就想要引进日本的机器做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这在2007年2008年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充满愿景的一份事业，但是到现在过了八年了，台湾没有任何一个质子治疗中心或者是重离子治疗中心，表示它是真的很难做，非常难做。那如果它成功了真的做完的话，一个人的疗程大概是十几万跑不掉，几十万跑不掉，所以能够接受这样治疗方式的应该也是贵族吧。那其实张龙发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商人的一些想法跟作为吧，如果需要跟医院合作，那可能就要花更多的钱，没有办法自己主导，那势必在商业行为上面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这是我的大概一点观察啦。对，那我觉得以英雄旅程的角度来看，17岁跑去跑船，33岁创业，最后成为台湾排名第17名的有钱人，资产破十几亿的美金，其实是还蛮励志的。那这个希杰换你了你的 说到、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嘛？ 说到这个励志，对，最近也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做《神鬼猎人》，是里奥纳多·迪卡皮奥演的嘛？那这里头也是非常有英雄旅程的成分在，就是我忘记他在戏里叫什么名字，不过我们就叫他里奥纳多好了。里奥纳多呢，他就是在戏里头初期的时候跟熊打架受了重伤，然后呢，然后他队友呢反正就是他们还要逃避那个那叫什么印第安人的攻击嘛，所以他们就他队友呢就只好把他丢下，因为某些原因把他丢下，因为他受重伤嘛。然后接着呢，他就为了要活下去他其中有个队友还把他的儿子给杀了，因为某些原因自己去看所以他想要活下来，他想要报仇，所以他即使满身是伤 他用爬的也要活下来，这是一部 意志力坚强， 非常意志力坚强的片。然后你看了你都会觉得，天哪，受伤重伤竟然还这样忍耐着活下来，真的太不简单了。因为这好像也是真实故事，真实故事改编的，所以 求生意志的一个故事。哎，那我们要增加一点娱乐性。那你觉得这部片《神鬼猎人》其实跟张荣发可能关联性并没有很大，但是都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那《神鬼猎人》中的里奥纳多·迪卡皮欧，他有机会透过这一次的电影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吗？ 他不是已经得了吗？哎，还是 那是金球奖。 金球奖，以实力来说，我觉得他是可以的。这部片他绝对是可以的。 那你觉得熊演的比较好，还是他演的比较好？ 对啊，熊也是人演的吗？ 我不知道，但是有一说，就是说他觉得熊演的比里奥纳多好。 如果熊是人演的话，那熊真的演技非常好。 真的吗？所以 我看不出来那是人演的。 你在看电影的当下，你觉得就是 里奥 纳多？他应该是动画啦，只是可能那个熊那个动画非常逼真吧。 对啊。 OK， 好。 那 所以 我想表达，像我们这刚好，我你里奥纳多在这部戏里头，还有张荣发，刚好都是属于最近身体。对，就是同样都有一个话题，就是身体比较不好， 身体为恙。好，所以我们这一集是身体为恙的这个 英雄旅程。 英雄旅程， 我们两个很明显并没有像里奥纳多那样身体为恙，然后还他是身体非常非常恙，然后还非常励志的想要活下去。但是我们两个就为恙就摆烂了。 对，我知道你今天的状况是真的非常不好，这连休息时间都咳个不停。但是我也要必须告诉你我的一个励志小故事哦。 好，你说来听。 就是这阵子呢，我家里面出了一些状况，导致我必须要东奔西跑。对，那我的腰啊，基本上是不允许我走路的。我就连走路都要。这个驼背才有办法走路，因为我只要挺直着腰呢，我的背就会不断的呈现这个抽筋的状态，真的非常非常的痛。但是因为家里面真的非常的需要男丁啊，所以我就吃了止痛药。然后那个止痛药呢，网络上说它是阿司匹林的200倍强，吃完之后人就可以跑了，你知道吗？ 你有真的有去吃啊？ 我就吃了一颗，可以撑24小时。我一次吃一颗，过4小时之后再吃第二颗来加强药效，这样子。我怕一次吃两颗会挂掉，所以我也不敢一次吃两颗。但是呢，就是不在24小时，他是建议24小时吃一颗，但是我4小时就吃第二颗，这样可以跑可以跳可以搬重物。我觉得我的意志力也算蛮坚强的。然后回来之后，一不吃药，隔天我就爬不起来了。 那我问一下，是医生有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样慢慢休养，它自己会好的？ 其实我并没有去看医生。 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都病那么严重， 我没有时间去看医生了，我太忙了。但是我有跟很多有类似经验的人请教。得到了这一门的药方，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你近期有空还是得去看一下。 对， 像我这个感冒也是因为一直出差，我一直拖到第八天的时候才去看医生。第九天了。对， 好，所以算是 晚了。 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就是诚心诚意的一个建议，就是健康是万物之本。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人生，不要像我或你或里奥纳多在神鬼猎人中一样，还有张荣发老先生这样子。张荣发老先生其实活到88岁也算蛮值得了啦。好，那我们最后一段大概会再聊一下这个跟张荣发老先生有关的另外一部电影了，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们节目是英雄旅程，一定要一再的强调是英雄旅程。虽然我也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叫英雄旅程了，但是这几天和这个 Peter 啊聊了很多，他一直是觉得，我觉得其实 Peter 也蛮有趣的，我一定要在这边吐槽一下 Peter。Peter 早年呢，早先呢觉得第一季和第二季非常的无聊 boring， 然后就给我们很多建议，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建议，比如包含这个分段啦，中间的音乐啦，或者是要非常有活力。今天当然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真的都生病了，但是中间要很有活力很有热情，我们也常常就调整成他建议我们的那个状态。就他跟我说他觉得第一季跟第二季比较好，你会不会很生气啊？ 你的意思是说，他一开始听觉得很无聊，然后建议你改，然后我们也照着他的想法改了，结果他后来再回去听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他觉得第一季第二季那样讲的方法比较好，是吗？ 不是说比较好，他说他觉得第一季和第二季好好玩哦。 啊，什么什么什么玩？ 好好玩哦，好好听哦，好有趣哦。 他之前不是觉得很无聊吗？ 好无聊 ，boring 哦，好沉闷，好想关掉、 哦。嗯， 好想打他、 哦。过程就是我们第一季、第二季是聊什么什么东西啊？可以提醒我一下。 聊什么钢笔啦、柯文哲啦、陈伟霆啦、哆啦 A 梦啊，这个范江老先生啦、鱼丸啦之类的。还有日本之旅啊，日本之行啊，皮诺丘啊，不是里奥纳多皮卡丘哦、啊，是皮诺丘、哦。他都觉得，他现在在复习了。然后他觉得第三季我们在聊科幻嘛，他就觉得比较硬，比较无聊。 哦、 然后第三季的末期，我们有一副死气沉沉，想要快挂掉，就像今天这一集一样，他就觉得没什么乐趣这样子。 随便啦，做自己就好了。 对，我一直跟他说， 好吧， 你觉得有趣，那是因为你长大啦 ，Peter。做自己嘛。 对，做自己。 其实我们就做自己。好，那我们最后一段刚才聊了这个神鬼猎人啦、张荣发啦。等等的，那其实还有一个电影也跟也让我有点想到张荣发老先生。你有看过《X 战警：武士之战》吗？ 有啊。 《X 战警》呢，里面这个金刚狼了，应该是《金刚狼之武士之战》。那它里面也有一个老先生，你还有印象吧？ 有那个日本 一个日本的老先生。那他其实。他其实就是非常羡慕金刚狼拥有这个永生不死的这个治愈能力啊，所以他在日本已经很有钱了啊。电影中这个角色在日本已经很有钱了，也很有这个企业啊、事业啊，做得很大。但是他渴望长生不老，所以他想要汲取这个 X 战警金刚狼的这个自我治疗的能力。最后当然就走火入魔了，就变得怪怪的一个怪老头这样。所以希杰，你会想要有长生不老的能力吗？ 我甚至还想早点死。 那怎么说呢？ 就是特别是在最近这个十几个生病的日子里头，就是会觉得如果今天在睡梦中死掉的话就好了，这样就是什么事都不用烦恼了。这样， 什么事都不用烦恼。 我跟那个张荣发他们那种不太一样，他们就已经钱多到完全不用烦恼了，所以跟我们不太一样。对， 可是钱多到不用烦恼，那也表示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不是什么时候走都一样吗？不是因为有烦恼才想要活下来吗？ 不会啊。有烦恼才不想活下来。 因为烦恼太多， 不， 久病厌世这样。 就要看那个人的那个 limit 在哪里了。对。 如果他觉得这个烦恼是我可以解决的，而且解决之后可能会有些微的成就感。 对，那可能他会想 做。可能就 OK。 对。 但是如果说这个烦恼是不断的打击自己， 而且你刚对你可能自己的 HP 也没剩多少了，你就会觉得啊，算了，就是 死一死算了， 就是那个叫什么受害者循环嘛，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受害者循环， 对， 好，受害者循环，或许下一集我们可以来聊聊受害者循环。好，反正我又在想一个新的想法了。这个金刚狼的同这个听众朋友们就自己去看了。那我在想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节目可能需要做一些微调，但是我们呢又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微调，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微调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四段的前面呢都加上一个标题。比如说第一段是维刚与希杰的近况报告。当然这个内容是非常无聊的，我会再好好想一想要把它缩减成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对，然后可能第二段是时事与英雄旅程。例如说今天这一集就是张龙发的英雄旅程。那第三段可能就是张龙发英雄旅程。这位英雄给我们的启发之类的。那第四段可能是晚安再见之类的。或许每一段都给他取一个名字呢，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那大概可能下一集呢可以做这样的调整。那再请教一下希杰，下一集我们要做春节特别节目吗？ 我们春节不是要暂停一个礼拜吗？ 不，春节我们会暂停一个礼拜，但是春节前呢还有一集。 哦，那应该会啊。那 好，那我们下一集就来做春节特别节目嘛。 也不用说它是特别节目嘛，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看一下到时候的热门关键字是什么。 看那个时候有什么好聊就聊什么嘛。 好，那就这样了哦。那 好， 这是第四季的第六集，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大家。 好，拜拜。